我来介绍一下。你好，大维，这是我朋友。 你好，我姓丁，叫丁立波。请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的中文名字叫马大维。你是不是中国人？ 我是加拿大人，我妈妈是中国人，我爸爸是加拿大人。你也是加拿大人吗？ 不是，我不是加拿大人，我是美国人。你学习什么专业？ 我学习美术专业。你呢？ 我学习文学专业。现在我学习汉语。 现在我们都学习汉语，也都是汉语系的学生。 生词：谁、来、介绍、名字、中文、爸爸、学习、学、专业、美术、美、文学、系、马大维、加拿大、美国。补充生词：文化、历史、哲学、音乐、经济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教育、选修。 三、练习与运用。 重点句式。 一、他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？ 二、你认识不认识他？ 三、我们认识一下，我的中文名字叫马大维。 四、你学习什么专业？ 五、我学习美术专业。你呢？ 六、现在我们都学习汉语，也都是汉语系的学生。一、熟读下列词组。 一、看一下、说一下、介绍一下、认识一下、学习一下。 二、认识不认识、介绍不介绍、学习不学习、是不是、看不看、问不问、要不要、在不在、去不去、说不说。 三、我爸爸、你妈妈、我朋友、她男朋友、 我们老师。你们学院。 四，我的名片。他的名字。我们学院的老师。语言学院的学生。中文系的教授。 五，中国人。加拿大人。美国人。中国老师。加拿大朋友。美国学生。男朋友。女朋友。男老师。女老师。男生。男学生。女生。女学生。男人。女人。